第八十一回，镇海寺新元之怪，黑松林三众寻师。话表三藏师徒到镇海禅林寺，众僧相见，安排斋供。寺众石壁，那女子也得些实力。渐渐天昏，方丈里点起灯来。众僧一则是问唐僧取经来历，二则是贪看那女子，都攒攒簇簇排列灯下。三藏对那初见的喇嘛僧道：“愿主，明日离了宝山，西去的路途如何？”那僧双膝跪下，慌得长老一把扯住道：“愿主请起，我问你个路程，你为何行礼？”那僧道：“老师父明日西行，路途平正，不需费心。只是眼下有件事不尴尬，一进门就要说，恐怕冒犯红威，却在斋罢，方敢大胆奉告。老师东来，路途辛苦，都在小和尚房中安歇甚好。只是这位女菩萨不方便，不知请他哪里睡好。”三藏道：“愿主，你不要生疑，说我师徒们有甚邪意？早间打黑松林过，撞见这个女子绑在树上，小徒孙悟空不肯救她，是我发菩提心将她救了，到此随愿主送她哪里睡去。”那僧写道：“既老实宽宏，请他到天王殿里，就在天王爷爷身后安排个草铺，叫他睡吧。”三藏道：“甚好甚好。”遂此时众小和尚引那女子往殿后睡去，长老就在方丈中请众院主自在，遂各散去。三藏吩咐悟空：“辛苦了，早睡早起。”遂一处都睡了，不敢离侧，护着师傅。渐入夜深，正是那玉兔高声万籁凝，天阶寂静断人行，银河耿耿星光灿，古发桥楼暂换更。一宵晚话不提，即天明了，行者起来叫八戒沙僧收拾行囊马匹，却请师傅走路。此时长老还贪睡未醒，行者近前叫声：“师傅。”那师傅把头抬了一抬，又不曾答应得出。行者问：“师傅怎么说？”长老呻吟道：“我怎么这般头悬眼胀，浑身皮骨皆疼。”八戒听说，伸手去摸摸，身上有些发热。呆子笑道：“我晓得了，这是昨晚见没钱的饭，多吃了几碗，倒沁着头睡，伤食了。”行者喝道：“哼，胡说，等我问师傅，端的何如？”三藏道：“我半夜之间起来接手，不曾戴的帽子像是风吹了。”行者道：“这还说的是，如今可走的路吗？”三藏道：“我如今起坐不得，怎么上马？但只误了路啊。”行者道：“师傅说哪里话，常言道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我等与你做徒弟，就是儿子一般。”又说道：“养儿不用阿金逆银，只是见景生情便好。你既身子不快，说什么误了行程，便宁耐几日，何妨？”兄弟们都服侍着师傅，不觉得早近午来，昏又至，良宵才过，又清晨。光阴迅速，早过了三日。那一日，师傅欠身起来叫道：“悟空，这两日病体沉疴，不曾问得你， 那个托命的女菩萨可曾有人送些饭与她吃？行者笑道： 嘿嘿嘿，你管他怎的，且够了自家的病着。 三藏道：正是正是，你且扶我起来，取出我的纸笔墨，寺里借个砚台来试试。 行者道：要怎的？ 长老道：我要修一封书，将官文封在一处，你替我送长安驾下见太宗皇帝一面。 行者道：嘿嘿，这个容易，我老孙别事无能，若说送书，人间第一。你把书收拾停当于我，我一斤都送到长安，抵于唐王，再一斤都转降回来。你的笔砚还不干理，但只是你的寄书怎的？且把书意念念我听，念了再写不迟。 长老低泪道：我写着，陈僧稽首三顿首，万岁山呼拜圣君，文武两班同入墓，公卿四百共知闻，当年奉旨离东土，指望灵山见世尊，不料途中遭恶难，河西半路有灾准，僧病沉疴难进步，佛门深远接天门，有今无命空劳碌，启奏当今别前人。 行者听得此言，忍不住呵呵大笑道：师父，你退不济，略有些些病，就起这个意念。你若是病重，要死要活，只消问我，我老孙自有个本事。问道：哪个阎王敢起心？哪个判官敢出票？哪个鬼使来勾取？若恼了我，我拿出的大闹天宫之性子，又一路棍打入幽冥，捉住十代阎王，一个个抽了他的筋，还不饶他哩。 三藏道：徒弟呀，我病重了，切莫说这大话。 八戒上前道： 师兄，师父说不好，你只管说好，十分不尴尬。我们趁早商量，先卖了马，点了行囊，买棺木，送终散伙。 行者道：哼，呆子又胡说了，你不知道，师父是我佛如来第二个徒弟，原叫做金蝉长老，只因他轻慢佛法，该有这场大难。 八戒道：哥，师父既是轻慢佛法，贬回东土，在是非海内口舌场中脱化作人身，发愿往西天拜佛求经，遇妖精就捆，逢魔头就掉，受住苦恼也够了，怎么又叫他害病？ 行者道：嘿嘿，你哪里晓得，老师傅不曾听佛讲法，打了一个盹儿，往下一湿，左脚下洗了一粒米，下见来该有这三日病。 八戒惊道：像老猪吃东西泼泼洒洒的，也不知害多少年代病史。 行者道：呵呵，兄弟，佛不以你众生为念，你又不知，人云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师父只今日一日，明日就好了。 三藏道：我今日比昨不同，咽喉里十分作渴，你去哪里有凉水寻些来我吃？ 行者道：嘿嘿，好了，师父要水吃便是好了，等我取水去。 及时取了钵盂，往寺后面香积储取水，忽见那些和尚一个个眼儿通红，悲涕哽咽，只是不敢放声大哭。 行者道：嘿嘿，你们这些和尚忒小家子呀，我们住几日，临行谢你，柴火钱照日算还，怎么这等脓包？ 众僧忙跪下道： 不敢，不敢。 行者道：“怎么不敢？想是我那长嘴和尚时常大，吃伤了你的本儿也。” 众僧道：“老爷，我这荒山大大小小也有百十众和尚，每人养老爷一日，也养得起百十日，怎么敢齐心计较什么实用？” 行者道：“既不计较，你却为什么啼哭？” 众僧道：“老爷，不只是那山里来的妖邪在这寺里，我们晚夜间找两个小和尚去撞钟打鼓，只听得钟鼓响罢，再不见人回。至次日找寻，只见僧帽僧鞋丢在后边园里，骸骨尚存，将人吃了。你们住了三日，我寺里不见了六个和尚，故此我兄弟们不由得不怕，不由得不伤，因见你老师傅贵样，不敢传说，忍不住泪珠偷垂也。” 行者闻言又惊又喜道：“ 嘿嘿，不想说了，必定是妖魔在此伤人也，等我与你剿除他。” 众僧道：“ 老爷，妖精不惊者不灵，一定会腾云驾雾，一定会出幽入冥。古人道得好，莫信直中直，须防人不忍。老爷，你莫怪我们说，你若拿得他助理，便与我荒山除了这条祸根，正是三生有幸了。若还拿不住他，却有好些而不便处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怎叫做好些不便处？” 那众僧道：“ 直不相瞒老爷说，我这荒山虽有百十众和尚，却都只是自小出家的，发长寻刀削，衣单破那缝，早晨起来洗着脸，插手躬身，皈依大道，夜来收拾烧着香，潜心叩齿，念得弥陀，举头看见佛，连九品一三成，慈航共法云，愿见只缘是世尊，低头看见心，受五戒度大千，生生万法中，愿悟完空与色空，诸坛越来啊，老的小的长的矮的胖的瘦的，一个个合着掌拧着目，悄悄明明入定蒲团上，老官月下门，一任他蝇啼鸟语言争斗，不上我方便慈悲大法成，因此上也不会伏虎，也不会降龙，也不识得怪，也不识得精。你老爷若还惹得起那妖魔，我百十个和尚也够他摘一宝，一则坠了我众生轮回，二则灭没了这禅林故迹，三则如来会上全没半点儿光辉，这却是好戏而不便处。 行者闻得众和尚说出这一段的话语，他便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高叫一声：“ 哼，你这众和尚好呆理，只晓得那妖精，就不晓得我老孙的行职吗？” 众僧轻轻的答道：“ 实不晓得。” 行者道：“ 呵呵，我今日略解说说，你们听着。我也曾花果山伏虎降龙，我也曾上天堂大闹天宫，即使把老君的丹略略咬了两三颗，可是把玉帝的酒轻轻呼了六七盅，睁得一双不白不黑的金眼睛，天惨淡月朦胧，拿着一条不短不长的金箍棒，来无影去无踪，说什么大惊小怪，哪怕他背烂愧浓， 也敢赶上去，跑的跑，颤的颤，躲的躲，慌的慌，一桌桌将来，搓的搓，烧的烧，磨的磨，冲的冲，正是八仙同过海，独自显神通。众和尚，我拿着妖精与你看看，你才认得我老孙。 众僧听着暗点头道，这贼徒开大口说大话，像是有些来历。 都一个个诺诺连声，只有那喇嘛僧道， 且住，你老师父贵养，你拿着妖精不至己。俗语道，公子登言不罪便报，将士临阵不死即伤，你两下里角斗之时，尚疑累你师父，不当问辩。 行者道，嘿嘿，有理有理，我且送凉水与师父吃了再来。 多起钵盂，着上凉水，转出香积厨，就到方丈，叫声 师父吃凉水哩。 三藏正当烦渴之时，便抬起头来，捧着水只是一吸，真个可是一滴如甘露，药到真方病即除。行者见长老精神健爽，眉目舒开，就问道， 师父可吃些汤饭吗？ 三藏道，这凉水就是灵丹一般，这病儿减了一半，有汤饭也吃得些。 行者连声高高叫道，我师父好了，要汤饭吃哩。叫那些和尚忙忙的安排，淘米煮饭，擀面烙饼，蒸馍馍，做粉汤，抬了四五桌。唐僧只吃得半碗米汤，行者沙僧只用了一席，其余的都是八戒一度餐纸，家伙收取，点起灯来，众僧各散。 三藏道，我们今住了几日了？ 行者道，三整日矣，明朝向晚便就是四个日头。 三藏道，三日步了许多路程。 行者道，嘿嘿，师父也算不得路程，明日去吧。 三藏道，正是，就带几分病也没奈何。 行者道，既是明日要去，且让我今晚捉了妖精者。 三藏惊道，又捉什么妖精？ 行者道，嘿嘿，有个妖精在这寺里，等老孙替他捉捉。 唐僧道，徒弟呀，我的病身未可，你怎么又行此念？倘那怪有神通，你拿他不住，却又不是害我。 行者道，嘿嘿，你好面人威风，老孙到处相邀，你见我弱于谁的？只是不动手，动手就要赢。 三藏扯住道，徒弟，常言说得好，遇方便时行方便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操心怎似存心好，争气何如忍气高。 孙大圣见师父苦苦劝他不许降妖，他说出老实话来道，师父，实不瞒你说，那妖在此吃了人了。 唐僧大惊道，啊，吃了什么人？ 行者说道，我们住了三日，已是吃了的寺里六个小和尚了。 长老道，兔死狐悲，误伤其累，他既吃了寺内之僧，我一僧也，我放你去，只但用心仔细些。 行者道，嘿嘿，不消说，老孙的手道就消除了。 你看他灯火前吩咐八戒沙僧看守师父，他喜滋滋跳出方丈，进来佛殿看时，天上有星，月还未上，那殿里黑暗暗的，他就吹出真火，点起琉璃，东边打鼓，西边撞钟，想罢 摇身一变变做个小和尚，年纪只有十二三岁，披着黄绢偏衫，白布直多，手敲着木鱼，口里念经。等到一更时分不见动静，二更时分残月才省，只听见呼呼的一阵风响，好风，黑雾遮天暗，愁云照地昏，四方如泼墨，一派电装魂，先刮时扬尘波土，次后来倒树催林，扬尘波土星光现，倒树催林月色昏，只刮得嫦娥紧抱梭罗树，玉兔团团找药盆，九曜星宫皆庇护，四海龙王进掩门，庙里城隍觅小鬼，空中仙子怎腾云，地府阎罗寻麻面，判官乱跑赶头巾，乱动昆仑顶上时，卷得江湖波浪魂。那风才然过处，猛闻得蓝色香薰环佩声响，即欠身抬头观看呀，却是一个美貌佳人敬上佛殿，行者口里呜里呜啦指经念经，那女子走近前一把搂住道：“ 小长老念的什么经？” 行者道：“ 喜下的。” 女子道：“ 别人都自在睡觉，你还念经怎么？” 行者道：“ 喜下的如何不念？” 女子搂住与他亲个嘴道：“ 我与你到后面耍耍去。” 行者故意的扭过头去道：“ 你有些不小事。” 女子道：“ 你会相面？” 行者道：“ 也晓得些。” 女子道：“ 你像我怎的样子？” 行者道：“ 我像你有些儿偷生挖熟被公婆赶出的。” 女子道：“ 像不着，像不着，我不是公婆赶逐，不因挖熟偷生，那我前生命薄，投派男子年轻，不会洞房花烛避夫逃走之情，趁如今夜星光月皎，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我和你到后园中交欢配鸾愁去也。” 行者闻言暗点头道：“ 嘿嘿，那几个愚僧却被色欲引诱，所以伤了性命，他如今也来哄我。” 就随口答应道：“ 娘子，我出家人年纪尚幼，却不知是什么交欢之事。” 女子道：“ 呵呵呵，你跟我去，我教你。” 行者暗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也罢，我跟得去，看他怎生摆布。” 他两个搂着肩携着手出了佛殿，径至后边园里，那怪把行者使了个绊子腿，跌倒在地，口里心肝哥哥的乱叫，将手去掐他的臊根。行者道：“ 切，我的儿真个要吃老孙哩。” 却被行者接住他手，使个小坐跌法，把那怪一咕噜先倒在地上。那怪口里还叫道：“ 心肝哥哥，你倒会爹你的娘哩。” 行者暗算道：“ 不趁此时下手他，还到几时？正是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” 就把手一插，腰一弓，一跳跳起来，现出原身法相，抡起金箍铁棒劈头就打。那怪倒也吃了一惊，他心想道：“ 这个小和尚这等厉害。” 打开眼一看，原来是那唐长老的徒弟，姓孙的。他也不惧他，你说这精怪是什么精怪？金作鼻，血铺毛，地造为门屋， 安身处处老。养成300年前气，曾向灵山走几遭。一宝香花和蜡烛，如来吩咐下天曹。托塔天王恩爱女，哪吒太子认同宝。也不是个天海鸟，也不是个戴山鳌，也不怕的雷幻剑，也不怕的吕前刀。往往来来，一任他水流江汉阔，上上下下，哪论他山耸太横高。你看他月貌花容娇滴滴，谁识得是个熟老成精逞侠豪。他自持的神通广大，便随手架起双股剑，叮叮当当的响，左遮右隔，随东倒西，行者虽强些，却也捞他不倒。阴风四起，残月无光，你看他两人后园中一场好杀。阴风从地起，残月荡微光，去尽凡王羽，阑珊小鬼狼。后园里一片战争场，孙大师天上圣，毛叉女女中王，独赛神童未肯降。一个扭转芳心嗔黑秃，一个圆睁慧眼狠心壮。两手剑飞，那认得女菩萨，一根棍打狠似个活金刚。响处金箍如电掣，霎时铁白耀星芒。玉楼抓翡翠，金殿淬鸳鸯。猿啼八月小，燕叫楚天长。18尊罗汉暗暗喝彩，32柱天个个慌张。那孙大圣精神抖擞，棍儿没半点差池，妖精自料敌他不住，猛可的眉头一蹙，计上心来，抽身便走。行者喝道： 嘿嘿，泼货，哪儿走，快快来降。 那妖精只是不理，直往后退。等行者赶到紧急之时，却将左脚上的花鞋脱下来，吹口仙气，念个咒语，叫一声变，就变作本身模样，使两口剑舞将来，真身一晃，化阵清风而去。这却不是三藏的灾星，他便径撞到方丈里，把唐三藏射将去云头上，杳杳冥冥，煞煞眼，就到了陷空山，进了无底洞，叫小的们安排宿筵席，成亲不提。却说行者斗得心焦性躁，闪一个空，一棍把那妖精打落下来，乃是一只花鞋。行者晓得中了他计，连忙转身来看师傅。哪有个师傅，只见那呆子和沙僧口里乌里乌那说什么。行者怒气天凶，也不管好歹，捞起棍来一片打，连声叫道： 呵呵，打死你们，打死你们。 那呆子慌得走也没路，沙僧却是个灵山大将，见得事多，就软款温柔近前跪下道： 兄长，我知错了，想你要打杀我两个，也不去救师父，径自回家去哩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我打杀你两个，我自去救他。 沙僧笑道： 哈哈，兄长说哪里话，我两个真是单丝不线，孤掌难鸣。兄啊，这行当马匹谁与看顾？宁学管鲍分金，修仿孙庞斗智。自古道，打虎还得亲兄弟，上阵需叫父子兵。望兄长且饶打，待天明和你同心戮力，寻师父去也。 行者虽是神通广大，却也明理实实，见沙僧苦苦哀告，便就回心道： 八戒、沙僧，你都起来，明日找寻师傅去要用礼。 那呆子听见饶了，恨不得天也许下半边道： 哥，这个都在老猪身上。 兄弟们思思想想，哪层得睡， 恨不得点头唤出扶桑日，一口吹散满天星。三众只做到天晓，收拾要行，早有四僧拦门来问：“ 老爷哪里去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不好说。昨日罪重夸口，说与他们拿妖精，妖精未曾拿得，倒把我个师傅不见了。我们寻师傅去哩。” 众僧害怕道：“ 老爷，小可的事，倒带累老师，却往哪里去寻？” 行者道：“有处寻的。” 众僧又道：“ 且去莫忙，且吃些早斋。” 连忙的端了两三盆汤饭，八戒尽力吃个干净，道：“ 嗯，好和尚，我们寻着师傅，再到你这里来耍子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还到这里吃的饭里，你去天王殿里看看那女子在否？” 众僧道：“ 老爷，不在了，不在了。自是当晚宿了一夜，第二日就不见了。” 行者喜喜欢欢的辞了众僧，找八戒、沙僧牵马挑担，径回东去。 八戒道：“哥哥差了，怎么又往东行？” 行者道：“嘿嘿，你岂知道，前日在那黑松林绑的那个女子，老孙火眼金睛把她认透了。你们都认作好人，今日吃和尚的也是他，舍师傅的也是他，你们救的好女菩萨，今既舍了师傅，还从旧路上找寻去也。” 二人叹服道：“ 好好好，真是粗中有细，去来去来。” 三人急急到于林内，只见那云霭霭，雾漫漫，石层层，路盘盘，狐鬃兔迹交加走，虎豹豺狼往复钻。林内更无妖怪影，不知三藏在何端。 行者心焦，撤出棒来，摇身一变，变作大闹天宫的本相，三头六臂六只手，理着三根棒，在林里噼里扑啦的乱打。 八戒见了道：“ 沙僧，师兄着了脑，寻不着师傅，弄做个气心疯了。” 原来行者打了一路，打出两个老头来，一个是山神，一个是徒弟，上前跪下道：“ 大圣，山神徒弟来见。” 八戒道：“好灵根啊，打了一路，打出两个山神徒弟，若再打一路，连太岁都打出来也。” 行者问道：“山神徒弟，汝等这般无礼，在此处专一结伙强盗，强盗得了手，买些猪羊祭散你，又以妖精劫罗，打火把我师父射来，如今藏在何处？快快的从实招来，免打。” 二神慌了道：“ 大圣错怪了我也， 妖精不在小神山上，不服小神管辖，但只夜间风响处，小神略知一二。” 行者道：“几只一一说来。” 徒弟道：“ 那妖精射你师父去，在那正南下，离此有千里之遥。那乡有座山，唤作陷空山，山中有个洞，叫做无底洞，是那山里妖精到死变化射去也。” 行者听言，暗自惊心，喝退了山神徒弟，收了法身，现出本相，与八戒、沙僧道：“ 师傅去得远了。” 八戒道：“远便腾云赶去。” 好呆子，一纵狂风掀起，随后是沙僧驾云。那白马原是龙子出身，驮了行李，也踏了风步。大圣记起筋斗，一直难来。不多时，早见一座大山阻住云脚，三人踩住马，都按定云头。见那山顶摩碧汉，风接清霄，周围杂树万万千， 来往飞禽喳喳噪，虎豹乘阵走，张鹿打丛行。向阳处，奇花瑶草馨香；背阴方，腊雪顽冰不化。崎岖峻岭，削壁悬崖；直立高峰，弯环深涧。松郁郁，石林林，行人见了耸其心。打柴樵子全无影，采药仙童不见踪。眼前虎豹能行步，遍地狐狸乱弄风。八戒道： 哥，这山如此险峻，必有妖邪。 行者道：不消说了，山高原有怪，岭峻气无惊。叫沙僧，我和你切在此找八戒先下山坳里打听打听，看那路好走，端的可有洞府，再看是哪里开门，去细细打探，我们好一起去寻师傅救他。 八戒道：老猪晦气，先拿我顶缸。 行者道：嘿嘿嘿，你夜来说都在你身上，如何打养？ 八戒道：不要嚷，等我去。 呆子放下耙，抖抖衣裳，空着手跳下高山找寻路径。这一去毕竟不知好歹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